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大香港早晨，由热血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日圣诞节12月25号，圣诞快乐啊！今日有边个做主持？好多人， 今日好多人啊！今日会系啲人会 swap 嚟 swap 去， 我系汤姆 调嚟调去啊，系啊！咁跟住今日系会有啲人啊会出现啊，跟住啲人走下， 今日系 啊，冇得出镜啊， 有啲人又会突然之间唔见咗啊，跟住啲人会突然之间出现啊，系啦、啊， 咁我哋一齐做陈云咯。 系啊， 系啊，我哋真有陈云啊！ 陈云嗰个访问嚟嘅， 系啊， 因为已经录咗嘅，其实其实系咁样嘅。 搞 get 喎！ 我哋今日系阵间第二次会做一个陈云嘅特别圣诞访问嘅，系、相当之值得大家期待。系，我哋而家咧会讲下抗保罗先嘅。 咁快讲抗保罗，讲下有咩人脚先啦、啊？问题你而家嗱，我头睇唔到，唔系我好耐未见过咧，好耐未见过咧，大香港咁 Q 多人，大佬真系好耐冇见过。 即系你平时而家你投诉，譬如好似好辛苦， 我同阿四做节目，譬如日朗啊，我好耐冇见过呢个扑街仔啦。咁咧嗱，你睇下佢几捻扑街，唔捻俾我入镜噶啦！ 你阵间会出现， 即系我由朝嘈捻到到晚，都唔捻俾我入镜。 乜嘢先？你够啦！ 嗱，咁今日有泰博啦，有阿四啦，有阿康啦，Christine 啦，扑街仔日朗啦，同埋我汤姆嘅，仲有推咪推到好烦躁嘅双杰嘅。点解我唔俾我入镜咧？因为最主要咧就系阿双杰咧就话唔捻再搞个 cam 啦，唔捻想再搞啦，我搞捻咗成日啦，所以就冇再加搞到而家我变捻咗埋主音 尾啦。 吓，你讲翻， 继续讲。 咁你咪走得㗎啦，湯姆。 頭先明明係你話你唔想做，即係自己坐喺耳邊，跟住而家話日朗都有嘅。 係咯， 係 啊，自己都咁契。 係，唔係冇咁我哋都係盡量啦，想講翻啲關於同聖誕節有啲拉楞嘅 topic 啦。係咁，因為講到抗保羅，咁佢就係呢個聖公會嘅大主教，咁就發表呢個聖誕文告，咁咧就講到呢個世界各地咧。就受呢個極端主義嘅衝擊啊、恐襲啊，咁就呢個世界好唔和平啊。咁香港亦都經歷過好多抗爭啊，同埋令到社會咧好極端啊。咁就希望咧聖誕節咧借住呢個機會咧，就勸勉啲市民就愛勝過恨，生命就勝過死亡。咁呢個當然嘅。咁但係當中咧，佢提到有一啲抗爭嘅方法啊，係可能係義務制暴啊，咁就唔認同嘅。咁咁其實我哋係咪要睇一睇片啊？ 自从2007年开始，全世界162个国家，暂时只有11个国家未有卷入任何的冲突，和平的前景相当暗淡。当然，我们的香港亦不能够幸免，同样陷入不同程度的冲突和争拗当中。香港社会经历了占领运动和政改争论之后，已经变得撕裂分化，无论在待人或者处事方面，都缺乏了互信、包容、客观和理性，经常倾向采用粗暴的语言或者行为去面对问题。很多冲突和争拗的性质和成因都是错综复杂，而且是长期积累而成，要圆满解决并不容易。如果只是将问题简单化，看为是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种族问题，就会很容易判断错误，以致采取不适当的政治和军事措施去回应，结果不但效果成疑，情况可能变得更加恶劣和严峻。 我想問呢，其實聖公會投共都已經不是第一日的事啦，同埋聖公會親政權，不論哪一個政權都已經是百九幾二百九幾年的事啦，是不是呢啲同英國講啦，咁我想問有咩特別啫，佢頭髮特別少，我知 湯姆是想講啊，湯姆 保羅頭先是邊個想講的嘛， 是邊個講 的，是湯姆想講 的，湯姆 現在走了，湯姆 不如這樣啦，聖誕節今天25號一早上一起身擘大眼，不如講一下聖誕撚人，然後就立刻 就開聖公會拖啦， 但其實 我自己去一講話聖誕撚人的時候，我立刻心想，啊，為什麼湯姆不講一下你自己作為一個 topic 呢， 你錯了，湯姆不是聖誕撚人， 他三個神都是撚人來的， 全宇宙只是聖誕宇宙級 S 級第一位， 但阿湯姆唔係咁諗嘅，湯姆佢覺得係值得講嘅，狂普羅佢有佢嘅理由嘅。佢而家唔講佢，而家你睇佢呢條。 由你熒光幕嘅右翼斬去左翼啊！ 係 啦， 而家 係啊，喺橫邊界外嗰度，係你點睇狂普羅咧？ 行咗出場， 漏出 佢行咗出場綁鞋帶，屌佢！ 沾水受傷嘅養手啊，李華道啊，佢而家。 唔係，其實狂普羅頭先嗰條片咧，即係啱開頭播嘅時候咧，可能有啲嘢未講清楚，因為佢開始嘅時候已經係針對一樣嘢㗎啦。佢就話香港咧社會就本來好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佔領運動咧，所以咧就搞到撕裂咗。咁佔領運動撕裂到依家咧都冇辦法修補啦。咁所以結果咧，而家嘅就大家嘅即係香港人咧，一味咧都係用一啲即係唔理性啊，講嚟講去都三幅屁啊，去即係面對各樣嘅問題咁樣。咁例如即係你問我嘅話，我自己覺得其實要評價邝保罗嘅話，其實冇咩好評嘅，因為即係佢嗰個聖誕 比較叻嘅佢都。 我覺得佢就慢過叻少少咯。即系 点解唔染金毛嘅个冇咯？ 插上噶啦，上去上 紫色头发。 唔系，但系即系你问我咧，即系我自己反而更加好奇啫。即系我更加好奇嘅就系你圣诞节前后啦。咁你嗰班即系基督徒，佢哋听到邝保罗呢一番嘅讲法嘅话，佢哋唔系真系觉得认同啊？ 啊，认同噶，你唔知咩？ 我唔知道，我冇， 我 喂，好坦白讲，我即系咧，我已经系即系我啲朋友或者我標示咗我係熱狗之後咧，我啲信教啲朋友開始離我而去。 其實 你睇下陳道都冇揾我咯。 陳道好難揾啊。 係啊係啊， 你約佢好難，因為要行出個門框咧，都要攝一輪。 咁啊係， 要搽啲油。 唔係，但係我覺得奇怪，乜即係你大家身邊嗰啲嘅即係夜飲朋友，佢哋真係會覺得認同嘅咩？ 其實冇一半都。唔係啊，冇七成都一半，我想講。 係，唔係？但我想問咧，我唔係好聽得明咧，因為成日成段六分幾鐘噶嘛。係 啊。 咁有啲字詞匯，你知我識得字少啦，係咪先？ 我知。 佢有個好古怪嘅講法，乜嘢嗱，我哋有時咧又要將啲事情咧，因為啲事情我都成好複雜嘅， 都係啲問題， 就唔好咁簡單去睇。嗱，如果唔係咧，你就搞唔掂噶啦，咁樣。咁啊，嗱，我哋有時要將啲事情咧。就唔好当系一个问题，佢系一个奥秘 ，mystery 同埋 problem。 唔系呢个就系呢段嘅之后，因为我哋播咧就播咗头段嘅咁样， 我唔想再听佢讲。 唔系咁，你冇可能播落去啊？嗰段嘢点 播？唔播，因为呢条友讲嘢都点谂嘅咧？嗰条声带， 你叫阿连扮一次，你叫阿连扮一次，连都扮。 我试下嗱， 阿连会扮。 我哋唔可以将呢个问题 收货 睇成奥秘， 你扮咗噶啦， 扮咗唔知咩？ 行开啦，走喺度绑翻鞋带啦，你唔系因为譬如我又唔知系咪嗱呢啲即系可能即系教内中人，唔知系敲天啊、陈道啊、双杰啊、柏杨呢啲唔到，有冇？其实我想问咧，教会你知基督教好多教会，你唔同咧天主教啊，唔系喎，双杰天主教徒嚟嘅。 基督徒嚟噶，所以我就系特登问嗰个问题嘅，就系点解阿双杰呢啲系会仲信啫嘛？你听完呢条咁样样讲嘢之后， 唔系嗱，有感觉，其实好多人都冇因为咁样而冇翻教会啊，或者都唔听呢两人讲嘢。咁你话占得多唔多？我就系想问系咪有个别嘅教会比较保守啊？譬如我哋知即系你听敲天讲得多啦，咩福堂啊嗰啲，可能比较保守。其实你发觉比较保守，红福嗱唔系我讲噶， 红福堂多个老板都有信教。 你要问啊， 都系噶，系啦， 佢个大学嗰个博士学位仲。仲系喺慈明嘅 flip 嗰度， 系啊，跟住佢同阿边个同佢同阿林二乐好 friend 噶嘛， 系啊，佢成日喺信主嗰度写文嘅咁样，系咯，度做噶嘛以前。咁我想问，其实系咪有个别嘅教会比较保守咧？ 唔系，啲人在座都系相结信教啫，相结你自己讲两句，冇咪噶你其实。 冇啦， 冇咪噶，系啊， 汤姆都冇咁 样啊，咁冇辦法喎，但我自己認識啦，即係我嗰啲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咧同阿邝保罗嗰啲嘅情況一樣，即係佢哋咧佢有個傾向嘅就係 嗱，有好多問題咧，即係其實真係好複雜嘅。大家探咗落，係啊，大家探咗落去嘅，你真係揾唔到咁多嘢嘛？你又唔知係咪？你咁你要承認你自己嘅渺小。係、嗯、係。咁所以大家用一個愛嘅原則啦，去包容啦，去互助啦，咁、嗯、咁你呢個世界先會好噶嘛？唔通你下下都同人哋講嘅就係話，我哋上一代又喺度壓榨下一代啦，咁所以唔要全民退休保障咩？咁我哋就想個個都咁好，所以我哋就信教啦。 呢個啲幾世代啊？你講先 啊。但嗰班友咧，又會好信嗰啲陰謀論噶，成日都話啊嗰啲咩美國搞鬼啊，即係佔領行動啊，美國搞鬼嗰啲。 唔 係 喎，呢班教友就唔係呢個路向。 唔係呢個路向。 教友就會將啲嘢交俾神噶喎。 係啊，即係有安排。 佢哋就唔會講陰謀論㗎喎，呢啲要問返陳雲海喎。 佢好奇怪，佢講嗰個話將嗰個問題奧秘嗰樣，你始終都答唔到我。即係嗱，佢話如果嗱，我哋 嗰段咯，嗱我哋拉返返嚟，佢又要啊呢、這個左翼呢成日都企越位位置， 佢打波成 日。你繼續出鞋帶好冇啊？你聽我問埋呢句先啦。嗱，佢話嗱，我哋面對問題咧。人們咧就會用呢個技術同埋科技咧呢啲方法去處理嘅，但面對奧秘咧就係、是、參與其中。咁佢嘅勸喻咧，我哋咧當面對同自己唔同嘅人，都人人都唔撚同噶啦。跟住就應該咧就視佢哋為有血有肉嘅奧秘，自然咧就能夠憑著愛心去解決啊、接納啊同埋包容佢哋。咁我首先我唔明奧秘係咩啊？即係點樣有血有肉嘅奧秘啫？咩意思？ 唔係啊，我覺得唔係你想， 所以你都忍唔住啊！ 佢想攞個麥聲掟鳩啊，湯姆啊，諗住。 唔係啊，即係對於基督徒嚟講咧，奧秘呢樣嘢咧係好熟悉嘅，因為咧即係教會嗰啲人咧，面對一啲佢哋解釋唔到，但又好有一爭議性嘅，例如聖經冇解釋過咩叫三位一體嘅，咁咧就不斷話俾你。 聖經有啲咁貴， 咁就話俾你聽嗰樣嘢係奧秘嚟嘅，呢班人咧就唔撚出息嘅，算吧。 講 即係一啲你唔撚識嘅嘢咧，就話嗰啲係奧秘嚟嘅，我解釋 唔 到㗎啦。 你唔識嘅嘢咧，你就唔會識㗎啦，所以你就唔好理咁多。 係啊，奧秘嘅嘢你識要撚咩？ 嗱，相傑你解 會亂同咧，奧秘嚟嘅， 絕對係。 即係呢個可能有某一啲神父啦。但係咧講嘅狀況就係、是、嗱，如果講相傑解釋得好清楚啦，佢所認知咩叫奧秘啦，咁我信佢啦。咁你話一個有血有肉嘅奧秘係乜撚嘢意思咧？ 即係一個人咯，佢想講。 即 係 嗰個 人，嗰個人你係唔明 白，嗰個人你係唔明㗎啦。你而家咪有血有肉嘅奧秘 啊？我都唔明，我都唔明你就你要即係你要走進呢啲撚人嘅邏輯嘅話，你走唔到入去㗎嘛？即係你話叫我去理解一回事話，就係佢意思就係大家唔好嘈啦，大家做豬就做豬啦，做咁多咩啫？而家有聖誕節俾你過啦，你睇下好似而家文萊都禁咗唔俾你慶祝聖誕節啦。 唔係，但你都走入佢嘅邏輯去講㗎。 係啊，唔係即係。我冇咗唔代出過，即係你作為你要去理解何為咩叫有血有肉嘅奧秘啊，或者佢講嘅內容係咩意思咧？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哋正常嘅智慧係探討唔到。 即係佢係一個奧秘嚟。 佢係一個，佢咪就係一個奧秘嘅來源。抗保羅仲可以存在喺世界上一個奧秘嘅來源啦，大佬。 咁其實因為天堂唔想收，地獄又唔想。 佢已經唔係第一次講呢啲咁嘅嘢㗎啦。佢2014年7月嘅時候，佢講到都有講過呢啲類似嘅説話㗎。因為佢就話佢自己就話、啊、有教友咧有教友就向佢表示就话哦，佢应该系要去抗争或者发声咁样，咁然之后邝保罗佢就反问就话诶、哎、你唔知咁多出咁多声做乜嘢啫？好似唔出声就冇机会哑晒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引用呢个以赛亚书嚟讲就系话哦，耶稣其实佢自己都好似只被杀嘅羔羊咁默默无声嘅啫，佢就话咧有阵时唔一定要出声嘅，无声胜有声咁样，即系其实佢自己唔系第一次讲呢啲咁嘅说话，已经系即系一四年嘅时候已经系。呼籲叫大家面對啲唔公義嘅事情嘅時候，喂你都唔知咁多噶啦，你唔好理咁多啦，你忍咗咪算咯。 雙傑作為一個爺人，佢想發聲，你睇， 唔好理咁多啦。 喂，屌你舉即係舉耶穌做例子，真係唔係好啱咯。耶穌攞條皮鞭入去潔淨聖殿噶嘛，去鞭鳩嗰啲買喺聖殿嗰度做啲唔三唔四嘅嘢嘅人噶嘛。耶穌係會屌鳩啲法利賽人噶嘛，話佢係毒蛇嘅種類噶嘛。 即係而家抗保羅咧，就喺度嫌啊耶穌太過暴力。 係啊，你唔睇耶穌 撕裂咗呢、這個係咪羅馬嗰啲嗰度係咪啊？ 猶太。 實在係以武以暴制暴， 以暴逆暴， 實在以暴逆暴，實在係撕裂咗呢個猶太，影猶太。 就影響咗呢個社會嘅發展，因為猶太始終都係著重經濟發展嘅。你呢一個耶穌簡直就喺度搞亂猶太，唔得，我而家要搞一個page 叫遊人遊地咁啊，馮偉光搞嘅咁樣，就俾呢個叻。俾個叻啊啊叻咁樣，係啦，咁啊讚下佢咁樣。不過我覺得呢件事，喂呢排都好多老屎忽、嗯。其實唔知可唔可以牽涉翻即係掃出來，即係呢班人或者某一啲嘅堂口啦，即係教會啦，教會啊導師大哥，堂口都譬如嗰班人比較有錢啊，你知啊，嗰、那個教會有唔有錢，其實就同地產一樣，都係睇地區嘅啫。咁如果嗰個地區富貴啲，咁啲人有錢啲，其實佢自然會保守啲，因為佢可能係喺某一個 權貴。权贵 啦，或者基于某一样嘅原因，所以佢发达啦。 唔系、啊，其实我而家反而我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咧，我自己接触得多咧，嗰班咧有个印象嘅就系信基督教嗰啲咧，通常都系可能系中产或者即系叫做生活上面比较好少少嘅人。 如果天主教穷啲人。 天主教專業係好似係，即係專業人士可能多少少，我印象中就我純粹我印象。但係近呢幾年咧，我自己喺北區嗰度咧，即係多蒲嗰少少咧，其實好多新移民佢信咗基督教，我想講。 係咪有米派啊？ 即係可能有嘢派嘅關係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其實一直即係你叫我去探到抗保羅嗰個諗法或者講啲嘢嘅話，咁我覺得冇咁嘅青春，即係對我嚟講研究佢係浪費青春。但係我自己反而感興趣。佢就點解係會仲有一班人嘅追隨住佢哋呢啲咁嘅人啊？ 所以你見咁呢個世界係好唔係啊？即係譬如阿叻，我又講阿叻咁樣講。之前上個禮拜有阿叻個即係關於佢嘅事件走咗出嚟。咁其實認同佢嘅人都唔會少。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如果我屋企都幾多屋企人會係佢嗰套。信奉佢嗰套就覺得佢嗰代有幾勁啊，覺得而家唔得啊，覺得即係讀書啊叻唔叻啊，嗰啲都係嗰套嘅態度咁樣走出嚟。我覺得有呢班人係唔奇，你唔好太高估香港人啊。如果唔係你點會咁少票呢？ 咁係，唔係我多㗎啦，多過陳業教， 多過李正熙， 係啊， 唔係少過 李正熙，李正熙嗰度係咩嚟？唔係李正熙，唔好講呢啲選舉啲嘢，唔係我想，唔係唔好講啲選舉啲嘢， 你要 節日流流講翻成個選舉又真係又傷又唔係咁傷， 點解將海報背住咧？ 唔係啊，正係咯，唔好講選舉啲嘢。 唔係你講咧，點解咁多？ 唔係我自己咧，頭先聽佢嗰段説話咧，其實我覺得。是有一個幾大的感受嘅，我覺得咧數珠嗰、那個頭先係嗰個咩啊？那個 mystery 佢用中文係咩？ 奧秘 咧，奧秘呢一個，我覺得其實係香港人有收落嘅，即係你話其實香港人對於嗰個 政治 咧， 你唔明㗎啦。 唔係啊，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好坦白講，我就係好其實係幾迷信嘅，仲依然即係嗰個迷信嘅程度就係你信基督教咧，其實基督教本身係叫你唔好咁迷信啦，佢哋信主啊，但係你諗下佢嗰個信嗰個嘅形態咧，就係、是、等於信咗佢同呢個信奉大師冇。 他作為了一個代言人即是抗保羅雖然聖公會不是很基督教即是有這樣說聖公會是最容易搞離婚的 是啊搞離婚而且是幫手 他不是真的很基督教叫什麼即是新教的形式 搞上門補習啊搞下派下這個書簿津 貼收購物理號啊 是啊收購物理號啊即系同你工作有关 嘅，我喺嗰度做咧。 咁唔系，即系对我嚟讲咧，我自己因为咧，我屋企人咧都系信基督教嘅，即系我妈都信啦。OK， 我妈信咗之后，我明显见到佢有个转变，有变化。即系佢咧响嗰个平时咧周不时冇乜嘢嘅话咧，咁佢个人好似客气咗。但系一去到一啲关键嘅时候，即系譬如佢关键时候咩？即系譬如要去作出某啲嘅决定。譬如举例嘅就系话我細佬要結婚，擺唔擺酒 ？OK， 喺嗰啲時候嘅話咧，嗰啲就真係冇得傾嘅咯。以前仲有得傾嘅，我覺得 咩叫冇得傾啊？ 即係佢 話點就點啦。 佢話點就點咯，變咗 嚇。 我唔知啊。我 信教唔係反而就係話我乜嘢都係 open mind 由佢啦。 唔係啊，我意思就係話喺平時生活上面好似 open mind 咗，好似開明咗、開放，冇乜所謂啦，諸如此類啦咁。但係一去到嗰啲關鍵時候，嗰種嘅即係專制係出翻曬嚟。即係我自己有個我唔知有冇個感覺咧。頭先我見到抗保羅嘅時候咧，有少少似見到我媽。即係嗰個感覺就係佢嗰個表面上話到俾你聽，佢係好似好開明，好似好包容，但係實際上佢嗰底裡嗰個意思就話、是：大家你唔好問啦，做豬好啦。我話俾你聽， 呢啲就係 mystery， 你唔明啦，你呢啲凡人、嗯、，OK？ 呢個都幾違反新教由天主教拆出嚟嗰個理念喎。即係其實而家調翻轉頭咁講，即係不過其實都唔可以調翻。 梗係違反啦、啊！佢本身新教拆出嚟嘅就係講緊你唔需要透過中介人，你可以自己同上帝溝通。 亦都係天主教嘅迂腐啦。 係啊， 而家反而保守勢力喺基督教就即係新教嗰度就好蓬勃啦。反而早一排就天主教就好似個抗爭性比較強啦。當然呢個係因為陳日君啫，而家梗係唔係嗰回事啦。咁樣 咯，但係你話如果即係譬如對於我嚟講咧，我而家見到嘅就係、是、譬如我頭先講嗰個琴普羅嗰個係好似，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嘅，佢嗰啲言辭咧，其實係表現到俾你睇佢係好開放開明、 嗯、 但係實際上你去到嗰一刻嘅就係佢一下啫嘛，其實喺你嗰段説話裡面咧，佢又有講到以暴逆暴啊，嗯、以武制暴啲咁嘅講法咧，我一聽就知肯定啊呢條友應該係有睇《血時報》嘅咯。咁但係對於佢嚟講，就係佢會覺得，總之你哋出嚟拗，你哋有爭執，你哋有你嘅意見， 係你提出你嘅想法已經 係啦，提出你個想法就錯噶啦， 因為你內心裡面冇平和同安寧嘅，所以你就會走出嚟。 係啊，係啊，咁所以你話，即係你話對於我嚟講，就係我見到胖保羅呢段發言，如果我係純粹體會得到嘅，就係其實 即係佢就想叫你只要信不要問咁樣咯。即係好似你如果係真係咁 open minded 嘅，點解你唔嘗試去接受人哋嗰啲意見呢？你又覺得哦，你提咁多意見呢，因為你唔夠包容嗰啲人，你唔夠包容呢啲所謂你不滿嘅事情。如果你夠包容佢呢，咁你就係可以達到佢哋所講嗰個標準啦。咁但係你唔係喎，你達唔到個標準啦，咁你唔好講呢啲，你就咁去包容佢哋啦，你唔好提意見咁樣。 佢會預設咗就話，哦，你啲人你係唔識呢啲嘢嘅。你哋呢班凡人嘅、啊，你唔係高官，你唔明白呢啲嘢嘅，所以咧你一提出嘅話咧，代表咗你係你係多事，你多咗一啲。 不過講翻轉頭，凡人其實有可能真係需要抗保羅，即係我所謂嘅凡人，即係大眾啊，或者 港豬啊， 需要領袖。 唔係啊，佢需要嗰種嘅，佢需要領袖，即係頭先講需要領袖係咩？需要有人話俾佢聽點樣做，需要指示咯，需要命令咯。我想 即系呢个就系点，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点解香港人系揼唔捻到民主咧？因为民主你好捻麻烦噶嘛，你自己会 唔系你要自己揾啊？你 自己判断好多嘢， 你自己判断又要自己负责喎、啊，大佬。跟住你同我讲嘅就系、是、话，喂，我食得多麦当劳嘅时候，咪食得多麦当劳；我食得多热狗，我会生 cancer 嘅。OK， 咁跟住你要叫我自己为我自己生 cancer 负责，咁唔通要我戒热狗啊？咁不如我信神啦、啊。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我自己听落去成日睇先，我都系讲翻奥秘嗰样嘢。我对嗰个奥秘真系好捻。 你 好中意有呢啲奥秘嘅点？ 对于我嚟讲，好有趣。 我费事揭开你啫，你嗰个奥秘，你咪谂紧身体嘅奥秘。 依个身体其实 你系今日25号啦，汤姆。 身体 寻晚你去咗边啊？ 身体其实冇咩奥秘嘅位。 寻晚24号平安夜你做咗啲咩嚟啊？ 寻晚都去得边咧？佢几日 你去得边啊？你而家？ 身体嚟去到几个窿嘅嘢，冇乜特别嘅，冇咩特别嘅人。 你试过鼻哥窿？ 转圣诞转内窥镜啊！ 我想讲咧，即系你话有，佢话有血有肉嘅奥秘啊嘛，咁样。即系我话嗱，你见到即系譬如你见到邝保罗或者邝保罗啲信众啦，信众咧，即系佢会听阿邝保罗讲嘢噶嘛，跟住就话。就話喂你哋就可能指責我哋呢啲咁嘅人係嘛？你話你呢啲嗱你啲人唔撚包容人啊咁樣，咁啊調翻轉頭你同佢講翻啫嘛。嗱你咧嚟而家當我就一個有血有肉個奧秘啊，你點撚樣都唔撚明我噶啦咁撚樣係咪先？ 我唔明佢，即係頭先個意思即係講緊係大家即係不要問，只要信，即係你最緊要政府做嘅嘢你哋唔明㗎啦，即係佢嘅態度，即係你平民百姓啊，你哋點知得咁多？佢差唔多， 你點樣能夠理解到偉大嘅梁振英領袖？ 譬如佢篇文，唔係即係佢嗰個呢個聖誕文告，佢有講到就係話，譬如神嘅嘢好多我哋都唔理解啊之類咁樣講啦。其實佢有啲想將政府都擺到去 神嗰個位置， 神嗰個位置，呢啲你唔明㗎啦咁樣。你話認唔認同咧？其實我認同嘅。今時今日我哋呢啲有常識嘅人，我點會明呢個政府做緊啲咩呢？即係呢個我又理解佢嘅，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啊？邝保罗同埋一眾嘅政府高官都係咁實蠢咧？咁 但係同一時間，邝保罗又叫你係體諒政府做唔到咁多嘢噶嘛？即係佢咧，成套嘢又講嚟講去嘅就係，即係你話要討論邝保罗嗰段説話或者之此類嘅，我覺得咧，即係。屌唔好嘥時間啦、啊！不如我諗翻轉頭嘅就係、是，即係同阿湯姆咁講。喂，如果你話奧秘你諗唔得清楚嘅話，咁我不如問翻你轉頭啦。咁你覺得嘅就係、是、 頭先抗普羅嗰翻個説話，係咪一翻嘅奧秘嚟 咧？係。 阿康呢个答对正啊， 阿康答咗啦， 系啊，真系奥秘解唔开系嘛？ 解唔开， 系你咁中意解， 真系解嚟做乜？ 屌，讲完又讲完又，哎，我都好斟酌嗰个奥秘啊！ 我都好斟酌，你话明明都唔想讲嗰个奥秘噶啦，你系咁要翻翻嚟讲廿四号码，讲廿四号码。 因为奥秘嗰条片，我哋特登仲要唔播啦，已经。 你听过三次又系想讲奥秘， 我听嚟咧听唔明啊嘛，我最终我明啦，如果你 解 秘， 所以听唔明， 所以证明我哋真系英格兰嘅后代嘅，左翼系真系比较弱嘅。 屌你个翻乜意思啊？你 做件事做 成，系咪第二次翻嚟再讲咁样？ 嗱，唞一唞，你知我哋有陈云啊嘛， 第二次有陈云啊， 哇，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啊， 咁啊， 休息一阵。 又到月尾啦，你交咗 My Radio 节目月费未咧？如果你想支持你喜欢收听收睇的节目，可以每个月每个节目比月费68.9，除了可以直接鼓励到为大家制作节目的主持之外，对 MyRadio 的继续营运亦都非常重要。交月费可以上 MyRadio.hk 入面的节目月费收费表，在看完月费条款之后点击这里，然后揀选你想撑的节目，你可以交多过一个节目的月费，甚至可以选择比超过68.9的月费作额外支持。假如你没有信用卡或者 PayPal 户口，你可以根据节目月费收费表入面的说明，用邮寄支票的方式交月费，又或者在办公时间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用现金或支票缴交。如有任何查询，请电2467-3088。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节目月费计划，撑 MyRadio。